当新闻念一段，这些地方，如今云云无上菩提，正当明心，定当提心，投入学问，十方如来同于道骨，颗粒分子借以提心。心之心念觉故，如是乃至生死地位，中间永无不为取向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此地这是世尊为人要叫摩难，正得 妙释摩他三摩禅诺，是要把大定的障碍要去掉，在明英法师的课文里面呢，是标的如来被迫三明，论迷就是大定的障碍。也可以说，佛陀整个的言教就是说明这一桩事情。如果要叫我们明了攀缘心果真是虚妄的，这是第一层的功夫。那么我们在经论上常常啊看到佛这样的开示，我们与善友在一起也常常讨论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在实际上呢，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还是用的攀缘心，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来检讨的。如果说不知道攀缘心是个妄心，那可以另当别论。既然知道这个是妄心，知道这是障碍，知道这是毛病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为什么不能舍掉它呢？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应该要深深地反省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虽然知道，我们知道的不够彻底呀。我们是半信半疑，如果说彻底的明了了，我们就会做到。 怎么个不彻底罚呢？当我们最初第一步就有了问题。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新闻，你看佛怎样教阿难尊者的。如今欲言无上菩提正法明心啊，我们要不要这样的？我们学佛，尤其是学大乘佛法，哪一个不希望去研究无上菩提正法明心？那么这个地方言字不能当研究讲，如果当作研究讲呢，就又落在意识里面了，那又变成障了。这个地方言当言求讲，我们要想研究无上菩提之道，必须要真实发明自家本居不生不灭的根性，所以是真发明性啊。唯有这个办法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证得无上菩提就是如来的果位，我们俗话讲啊，成佛了，那才能成得了佛。这是大事啊，这是大学问啊。那么这个大学问从哪里做起呢？你看看，是应当直心呢，从我所问。这一句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它小看了。无上菩提的第一步就在此地。这一句话要再说白一点，就是不妄语啊。所以事出世间一切学问，一切四功能够有所建立，都是从不妄语开始。今天的社会，不要说在中国，在外国也是一样，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说假话的社会。全世界的人都说假话，没有一句真实话。诸位要晓得，这是个非常悲惨的世界啊！说假话的后果是遭致于毁灭。所以佛把这个不妄语定在根本大戒里。以往我们想一想，说几句话骗骗人有什么大不了吗？这有什么大罪吗？今天我们想想，全世界的人个个都是假话了，才晓得这个问题严重，足以毁灭这个世界。那么我们要问问，今天要想挽救这个世界，救自己，救社会，救国家，救世界，我们从哪里救起呢？从不妄语救起就行，非常的有效。我们才晓得这个不妄语这一条戒的重要，它可以救度一切众生。 所以佛在此地啊，你看清明明白白地给我们标示出来，你要想成佛，你要想证得大菩提，那么你就应该直心成佛所问。啊，句句话了都要说实话，不能带着有一点一丝毫啊欺骗的意思在。下面几句说得更好了，释放如来同一道故，不但释迦牟尼佛如此啊，释放三世一切诸佛，只要他是成佛的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，都是从不妄语修的。所以妄语决定没有成就。出离生死皆以执心，心执生死就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心言不执啊，所以才有生死轮回。心要是不止，言语就要造业。啊，四种善业，四种恶业。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这口的四种善意。善意的反过来就是四种恶意，所感得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里面三善道与三恶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生死从哪里来的？生死是自己起惑造业招感来的结果啊，不是外面来的，也不是阎罗王上帝制造的轮回啊，叫我们到里面去流转去，没有这个道理的，自己制造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心不执啊，佛法里面讲执心，我们孔老夫子讲正心，诚意正心，讲正心。正心呢，也就是佛家讲的执心。所以心要正直了，在世间法里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成就其丰功伟业，造福人群，不但造一世人之福啊，果然成真，像孔老夫子他造千万世之福，只要有人懂得他的意思，能体会他的意思，能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就能够得到福，得到利益。所以后人尊之为万世师表啊，这有它的道理在呀。那么佛法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心能够成正，我们才能够修菩萨道， 才能够修菩萨行，才能够成佛做主。我们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撒妄语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欺骗人的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地相信佛，要真正地相信啊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星期四讲的这个弥陀经疏钞就是说这个道理。苏超下课今天晚上他送了个样本给我看，我溜溜地翻了几下，我没时间看他的啊，他这个封面没装好，我叫他封面装好再送一本他看。莲池大师做这部苏超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要确信净土，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完成，但是要往生得好好的记住，心知言止才能往生。心知言止，我们六字洪名念的才有力量啊！如果这个心里的还是弯弯曲曲的，怕的是啊像祖师讲的腊月三十来了，手忙就乱了。要知道人生苦短啊，娑婆险恶，聪明人应当取诸佛净土。这个地方有留念的话，那尘愿再来，这个才叫大丈夫啊，才是真正有智慧的，是个聪明人啊。那么从今天起啊，我们就要修执心了。诸位要记住啊，执心是菩提心的根本。阿难尊者于言无上菩提，一乘佛法，一乘佛法是要以菩提心为根本的。离开菩提心就没有大乘法，所以大乘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。那么菩提心里面顶重要的就是执心。执心从哪里表现呢？从不说假话表现。我们要能做到一生做人一句假话都没有，句句话都是真实的。这样才行啊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也许同修啊会怀疑，佛经里面常常也讲有方便妄语吧？给诸位说，方便妄语是执心，是为了利他啊而打妄语啊。那么经里面呢，也举的有例子给我们说啊，比如说猎人。要猎一个野物，或者是跟一个兔子吧，那个兔子往那边跑掉了，猎人没有看到，让他跑掉了，来问你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，从哪里跑掉？从那里跑掉了，你也老老实实不问，让猎人把那个兔子猎去，去供就他一餐之食。这个对于心地有伤于仁慈啊。 这个说什么？你要为了救那个众生的命，可以打个妄语，从那边跑了，那个猎人跑了就追不到他。这个妄语是救一条生命啊，知心啊，不是弯曲心啊，是救一条命啊。所以佛法是圆融的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定是为利益一切众生，绝对不伤害一个众生。这就叫心之言之啊。如是乃至宗师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为取向。这个里面应当要注意两个，就是宗师，他不说师宗。如果要说师宗啊，我们从初发心呢，就要说真诚实话，不妄语啊。那我们成了佛之后可以妄语了，初发心开始啊，成了佛是宗了啊。宗师啊，就是永远都是这样，成了佛又是开始啊，并不是结束啊。腊月三十过了，第二天就是明年初一啊。它是循环的，既然是循环了，就不能说有真正的开始，真正的终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觉悟这个道理之后，永远要保持着知心，不但这一生，生生世世都要如此。中间是讲在修菩提道理当中，在教化众生之中，永无诸为取向，那就是说永远是正直的，是直心的，这个当中啊，没有任何委屈之相。大乘佛法经常常说，因地不争，果招愚趣。所以佛在开导我难尊者之心，首先就教给他，这是讲求学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学佛能否有成就，诸位要记住，关系于老师的不多，关系于环境的也不多。当然有好老师好环境，对我们来说呢是一种增上缘。最重要的是清因缘呐，清因缘是说你的心地要真实啊。老师环境是增上缘呐，诸位学过四缘生法了，中间永无诸为取向，那就是等无见缘，所缘缘啊，清因缘、所缘缘、等无见缘都是自己的。老师善有境界，全都是正上缘。因此，我们如果学不成了，我们可不能怪老师，可不能怪环境，不能怪别人。而是自己什么？自己本身的因缘不具足， 如果自己本身因缘具足，正上缘差一点还是开花结果，还是会有成就的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本身呢，清音的力量要强。这一段开始大主意就是在这里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先教给他求学的态度啊，文法的态度，这说明了。下面就开始问他了，说我难，我今问汝啊，当如法心，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呢？谁为爱要啊？凡是叫着名字，底下的话都很重要。叫着名字提醒他，这个话是专门对你说的，你应当特别注意。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是这样的。说我今问当如发心，这个发心是指他发心出家。前面曾经讲过了，问过他的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家庭啊、妻子儿女富贵能够舍弃掉而来出家啊？那么阿难说是见佛的三十二相啊，见的这个好相啊，他非常羡慕，也希望啊修得啊。那么这种情形出家的啊，那么在此地呢，佛就问他了。佛当时没有直接的来问他，当中有这么多曲折，这个用意很深啊，那就是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修学态度啊，一个摄听的态度，才能够入得进去。那么你当初发心，就是发心出家，源于如来三十二相呢，你将何所见？你是用什么见到如来三十二相？你见到之后啊，你就生欢喜心啊，你是用什么来爱要的？那么这就是问他了，你能见的是什么？能爱的是什么？三十二相啊，是所见所爱啊，有所见所爱，当然有能见能爱。能见的是什么？能爱的是什么？佛现在要追究这个问题。我们看阿难尊者的答复。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爱要用我心目，有目观见如来圣相，心生爱要，故我发心愿舍生死。”那么阿难这种答复呢，可以说完全是常情。如果佛问我们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答复的啊。你用什么看到啊？眼睛看到啊。啊，给诸位说，两岁的小孩子晓得啊。你要问那个两岁小孩子，啊，你用什么看啊？我眼睛会看啊。哎，你用什么想啊？我心里会想啊。他只知道他心里会想。那么阿难尊者也就是如此。我们再问问这世间人，哪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？人人都是这样，这有什么错呢？错就错在此啊。我们是在讲的说，见能见跟能够爱要的，咱们都是含糊笼统啊，确实不知道啊，还自以为知道了， 啊，如果自己真的是晓得这个错误不知道了，他还得虚心去求学啊，他到处请教啊。不知道，自以为知道了，连那个求学上进的路啊，都给折断了。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说，真所爱要由于心目，若不识之心目所在呀，则不能得享福成老。这一段佛就是进一步在追究他，既然是你眼能见啊，目就是眼了，眼能见，心呢能够爱要，那么这个心与眼在哪里，你一定要清楚啊。如果说能见的眼，能见能爱要的心，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，那么你的烦恼，你的障碍就去不了。这个话听起来，我们也会感觉到茫然。心，不晓得，心就在里面嘛，眼不就在脸上吗？我们的尘劳烦恼断了没有了？没有断，天天增加，一天比一天烦恼。佛给我们说了，你要真正晓得你眼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你的烦恼就没有了。我们实在不知道啊，真明白了是佛菩萨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佛唯恐我们对这个意思还不能够体会，下面再举个比喻给我们说。譬如过往为贼所侵，发兵逃出，士兵要当知贼所在，这思如流转，心目为旧，无尽问如唯心于目，今何所在？比喻里的好懂啊，比喻个过往，现在为外面贼呀所侵扰啊，那么过往就派了兵啊去讨伐去，那么派出去这个军队呀，他一定要晓得贼在哪个地方，他才能够去讨伐去平息。如果说那些贼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，那么那个兵也无能为力了。这个地方把过往比喻着我们的本性，把那个贼呀比喻着尘劳烦恼，包括了心与目，这都不是好东西啊。发兵，兵是什么呢？兵是关照般若，你要把那些魔找到它在哪里呀，才能够降服它。所以后面这几句话呢，是人直截了当的给阿难点出来，就是给我们点出来，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状况。流转就是流转生死轮回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出头的日子？ 谁叫我们流转的呢？先莫为救啊，眼看了心里就爱着起贪心啊，看到不顺眼了就生嗔恨心啊，所以这个心跟眼呢不是个好东西啊。那么我们要想研求无上菩提，从哪里下手呢？首先要认识心与目不是好东西，要认识它，然后要找到它，它究竟在哪里。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要不从这个地方下手，那麻烦就多了。会学佛的人，他是抓到了根本，从根本学，成功快呀，不浪费时间。不会用功的人，从知末上学，浪费许许多多的时间，还不一定有结果啊。好像我们砍树，会砍树的人啊，从根上把它锯掉，连根把它拔掉，整个树就解决了，马上就搬走了。不会伐树的人怎么样呢？先摘叶子，一片一片的把它摘下来啊，装起来，然后在那个小枝一节一节的把它砍下来，再砍到那个根，挖到那个本，你想一看，不累死了啊。我们听了不要笑啊，我们就这么干法的，都在枝枝叶叶上搞啊，永远搞不清。为什么呢？这边叶子通通折光了，和那边生了，再到那边就把折光了，和这边又生了。为什么呢？根没有断嘛。我们这样搞法，不晓得搞了多少个阿僧祇劫了，现在还是烦恼重重。那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干点寻枝摘叶啊，这里摘光了，那边生了，那个枝子生了，那个枝子再摘光，这个枝子又生了，所以不能成就啊。今天佛在楞严会上教我们的刨根啊，枝枝叶叶的叶开不要理会它，没有关系啊！你只要把根刨起来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这个来得快呀！真正有成就。焦光法师在本经里面，他所提到的这个真心呢，说本经里面讲真心呢，只有两段经文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一段啊。吾今问汝啊，唯心于目，今何所在？注意要记住，心是根本，目在此的是陪衬的话。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宾，一个是主啊，着重在心，不着重在目。古德呢，讲楞严经里面有七处真心，而焦光法师认为真心只有两处。实际上来说呢，说两处没有说错，说七处也能说得通啊，所以我们不必要斤斤较量文字。七处真心是真心之所在，两处真心 是真问心之体相。因此说两处说七处啊，都能说得通。我们住古人的住宿，乃至于读佛的经文，最好啊不要受他的拘束，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东西。如果受他拘束了，不但真相见不到了，反而为他所束缚啊，那就是像那个发达禅师所讲的，迷失法华转呐、啊，悟是转法华啊。我们迷在经文里面，迷在祖师著书里面，我们为他所转呐、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悟了的时候，那就转经了，也转注解了。所以这个关系于迷悟。那么当我们没有开悟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著书。虽然依靠著书啊，不要执着著书啊，要知道著书只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啊。初学讲经我们要依靠著书，为什么呢？学讲我们采取一家的著述，等于说我们代某法师说法。你比如说我们要是采教光法师的著子，我们就是代表教光法师说法，完全自始而终啊，用他的著述，不能够掺别的著子到里面去啊。因为我代表教光法师说法，我又从不能说代表他了，又去代表别人啊，代表张三，再代表李四，那就讲得混乱了啊，思想体系那都乱了啊，这个是不可以，就是自己没有开悟之前呢，我们就带一个人啊，代表一个人，首先能研究。我第一次讲啊，我用教光法师，我代表他老人家讲。第二次讲，我换个柱子，我用长水书啊，我代表长水法师讲。这些啊，可不能两个合在一起讲，那就会打架了。啊，那就会出乱子。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等到你自己悟了了，就不必要了。啊，悟了之后什么呢？佛的意思你能够啊懂得一些啊，你能够啊像开经偈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如来的真实义啊，你能够解几分你就可以说几分啊，能解一分你就说一分，这个一分的味道啊比带古德讲的这个味道要浓厚啊，因为你带别人讲的到底是各一层，你自己悟得的时候这个境界清切啊，它不相同。因此佛法重在悟入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古德的著书，尤其是楞严经啊，这是古大德这个注解，个人都有成见啊，彼此有抵触啊，有排斥啊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卷入他这个漩涡里头去。请看下面经文，不难不复言，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异声， 同家世心俱在身内，纵观如来性莲花眼，已在佛面。说我今观此佛根似尘，只在我面如是世心，实居身内。